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到呢，相对冇稳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风咁咪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呢，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大家好，又翻到嚟我哋今日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十月七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咧讲嘅话题咧就系性治疗嘅疑问。咁喺直播室咧，今日有我黄宗宪医生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何铭熙先生。咁佢我叫你 Hugo 啦，何铭熙。 系，大家好啊！你好啊，黄医生。 咁今日咧就我哋即系会讲下一啲比较敏感啲嘅嘢啦，亦都我谂都系比较少人讲嘅嘢， 系啦，咁就系一啲 同系啊同性有关嘅嘢，系啊，咁就不如我哋认识一下 Hugo 先啦。 好啊， 即系点解即系要你揾你嚟讲性咧？咁因为我知道你系呢方面嘅专家。系咪？或者你介绍下你自己啦 ，Hugo。 好啊，我介绍下自己先啦。唔该晒你，黄医生。咁我系 Hugo 啦，我系一位性治疗师啦。咁啊，好多香港人都有好多佢属于佢自己嘅身份。咁同性治疗相关嘅身份咧，我同一时间咧都系一位舞蹈嘅导师嚟嘅。 哦，系啊， 系啦，黄医生，系啦，你估下我系跳咩舞嘅？ 其实我睇过你跳舞嘅，系啊。咁你系跳一种舞，我就都觉得系比较少男仔跳嘅喺香港，系嘛？ 系啊，冇错啊。 咁应该我谂大家如果有即系中意睇跳舞咧，可能有机会见过你嘅 Hugo。 系啊， 因为我知道你周围表演嘅系咪？ 系啊，我哋喺嗰啲嘅花车巡游啊，喺唔同嘅公开场合咧， 即系大年初， 冇错，大年初一 嘅时候系嘛？ 系、okay. 啊，不过近两年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少咗一啲嘅表演嘅时光咁样样。 其实你系啦，阿 Hugo 咧系一位即系跳系嗰啲叫咩舞？ 肚皮舞， 肚皮舞系啊。咁系啦，其实肚皮舞系比较多女仔跳啦。你亦都好似系即系颠覆咗一个即系传统喎。 系啊，即系啱啱黄医生你讲得好啱啊，就系即系点解头先我分享完我自己系一位性治疗师之后咧，我都讲一讲自己系一位舞蹈嘅导师咧，因为我都觉得咧，我呢一个嘅身份咧，都同我呢个嘅工作啦，一啲性别议题上面嘅一啲嘅工作或者项目咧，都有即系息息相关嘅即系关联喺当中咁样样。 有咩关系咧？ 正如头先你所讲啦，系啦，肚皮舞即系好少男仔跳。当我自己去跳嘅时候咧，其实哇，即系唔多唔少都孭起咗一个咧性别定型嘅框框射落嚟嘅呢一个责任咁样样。 咁香港其实系咪即系冇乜男仔跳肚皮舞啊？ 相对真系少好多。非常。 你跳咗几多年啦？肚皮舞？ 哇！真系要数，我谂八九年到啦。系啊。喺我认识嘅人当中咧，真系两个三个到啦，三个男仔系我见过会同我一起跳肚皮舞啊，系啦，跟住仲会花一啲即系相应嘅时间落去 即係投放時間去學習啊，去認識啊，咁樣樣真係好少。 嗯，所以你做緊嗰啲嘢好特別啊。 嗯， 系嘛，即系唔系一般，系同性别有关，即系去改变咗大家对性别即系一啲框架。 嗯，冇错。 咁其实即系性治疗师咧，性治疗师系即系又系一样咩嚟嘅咧？同埋即系点样做嘅咧？嚟 咦？呢啲问题成日都被问到。 其实我都系一个性治疗师嚟嘅， 系冇错啊。 不过你是嘉宾啊嘛，所以我要俾你讲下咩？ 系，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可以。性治療師其實我哋嗰個嘅工作範圍都好廣泛嘅，係啦，去即係上至性教育啊，一啲處理一啲性功能障礙嘅問題啊，其實都是我哋嘅工作範疇嚟嘅，係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啊，可能有陣時唔同嘅朋友仔或者唔同嘅無論係咩年紀啦，係啦，可能佢哋都會遇上一啲咧性嘅疑問啦，係包括係歡愉上面嘅問題。是啦，或者是一啲嘅唔正確嘅性知識引起一啲嘅疑問啊，咁我哋都會做一啲嘅解答啊，咁樣樣。 咁其實我知道香港咧，唔係太多人知道有呢個行業 喎。係啊，係嘛，即係好少人，好少人知道，亦都好少性治療師喺香港。 即係同埋好多人可能以為性治療師就係醫生，但其實又唔係喎。 冇錯啊，我哋。 即係又未必係咯，係 咯， 係 咯。我哋有同學仔係醫生啦，係咪？更加多我聽過有好多朋友仔係誤會咧，性治療師咧係同性工作者咧扯上關係咁樣。 會有啲咁嘅事啊？ 係啊，應該我哋晏少少可以再探索一下咁樣。 OK， 咁其實即係我知道你啊，你好多個你戴好多頂帽喎，即係你又係性治療師啦，又係即係舞蹈嘅表演者啦，又係一個舞蹈嘅教師啦，係嘛？亦都係一位社工嚟喎，你係。 冇錯冇錯。 咁其實即係我諗社工，你作為社工都有機會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即係有啲情緒啊、心理問題啦。咁我諗有一部分都係有啲性嘅問題嘅，係嘛？ 都會啊，係啊，即係其實唔同年紀啦，即係如果你啱啱講到即係我自己嘅社工生涯，咁我即係喺過去呢十幾二十年，係啦、啊，咁樣服務嘅對象都好廣泛嘅，即係細個至到好細個，三四歲去到好年長嘅，其實喺唔同嘅年齡層咧，都會遇到一啲嘅性嘅事情會 pop up 走出嚟喎。 嗯， 我即時咧，你咁講到咧，令我諗起有一次好耐之前，咁我試過咧，有一個小妹妹啦。咁啊，佢喺個圖書館嗰度咧，就翻開咗一本書，係一本書咧，就係講一啲性器官嘅書嚟嘅。咁當時咧，我就仲未係一位性治療師啦，係啦。咁啊咁我同佢一齊即係好八卦咁望下呢本書啦。但係呢個小妹妹咧好犀利喎，佢咧走埋去，哇！我話俾你聽啦，呢啲咧就係毛髮嚟嘅喎，係啦。佢用即係佢好叻啊，識得用一啲好正確嘅字眼。呢啲係陰毛嚟嘅，係啦，咁因為嗰本書好得意啊，都吸引到我一齊去望咧。佢係好立體啦，真係有一啲我估係應該用一啲魚絲去模仿一啲毛髮嘅一啲凹凸嘅特效喺本書。 即係揭開佢會有啲嘢彈出嚟。 係啊係啊，好得意啊！我諗翻起，其實十幾年前原來都有一啲咁前衞，係咪叫前衞咧？仲係即係又或者係咁讓小朋友係可以有唔同嘅觸感去學習性教育嘅書，係啦。咁其實都感到幾安慰。 我諗呢啲都係啲外國嘅書啦，係嘛？即係本地應該會少啲類書。 咁又我印象。中嗰本書係中文嘅， 哦係啊， 係啊，唔知而家仲揾唔揾得翻呢本書？ 咁個小朋友咧就即係個反應係點啊？睇到 其實佢好正常喎。嗰陣時咧我記得佢嘅爸爸媽媽都喺附近嘅，係啦。咁我記得當其時我都覺得好感恩嘅，就係佢嘅爸爸媽媽都個教育做得好好，係啦，佢哋可以好公開咁樣談論啦，又用得。即係識得用一啲正確嘅字眼去講啊，咁又個小朋友唔會覺得好尷尬，反而可能當其時我就會覺得啊，喺呢個場合點算呢？佢爸爸媽媽會唔會好唔知點算，會即刻收埋本書啊？咁又冇呢啲事情發生，我都覺得幾即係嗰個感覺好自然。 嗯，咁你头先讲緊即係睇啲书啦，都係一种性教育嘅一种啦。咁我记得我以前呢即係小学呢係冇性教育㗎。即係我第一次性教育係初中嘅时候囉。 咁嗰陣時，我記得第一次上嘅聖教課係即係一個神父教嘅，咁仲係咧就叫曬全級嘅同學仔去到個禮堂咧一齊咧就坐喺度，咁就聽佢講咯咁樣。系啊，咁我以前读男校噶嘛，咁所以咧就即系佢都系讲翻啲同男仔嘅身体有关嘅嘢啦。咁而家回想翻咧，其实都好似好迟啊， 好即系好迟， 好迟去学啊，系啊。即系我记得以前小学都系有呢啲课程嘅，有啲即系教电视啊嗰啲。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咧系即系老师系即系去跳咗个课嘅，话啊呢啲嘢唔使教啦咁样。我哋个课程即系已经教导完毕啦咁样。咁亦都嗰啲嘢咧系讲紧系一啲男仔女仔佢嘅青春期啊，身体嘅变化，咁原来嗰啲就唔使学嘅，亦都唔需要考嘅。咁我哋嗰阵时即系都知道即系学校都即系都几注重成绩啦，咁样咁佢唔使考咁咪唔好读咯，咁唔睇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有时喺屋企咧都会自己即系睇翻个教电视啦，咁即系都知道下嘅，但系就唔系学校好正统咁样去教咯。 哦，阿黄医生，你嘅求知欲都几强啊！翻到屋企会继续睇翻教电视，我都会嘅。我记得当年我都会系翻到屋企会打开电视睇翻即系之前上课嗰啲内容，因为当我哋嗰个年代咧，又冇似而家咁样样有咁多即系呢啲 smartphone 啊咁样睇电视系我哋其中一个最大嘅娱乐噶啦。咁有呢啲资讯性嘅节目，其实几啱我哋睇嘅。 同埋咧，即系。而家就啲年青人或者細路仔好容易咁樣上網揾到啦，咁但係當年我哋冇呢啲渠道噶嘛，即係你話書本可能都唔多咯，即係自己亦都唔會有個習慣去即係去咁細個去書局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諗當年都係比較被動去接收呢啲資訊。 系啊， 即系好难去而家啲小朋友，我相信佢哋即系而家，即使你学校唔教咧，其实即系小朋友咧，好多用，即系好多机会，好多渠道可以接触得到啊，可以学到呢啲嘢。 系， 因为上网系好容易咯。不过头先你 Hugo 你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啊，佢咁细个已经知道模仿系乜嘢啊，咁即系本书里边可能有一啲如诗啊咁样嘅嘢去模仿模仿咧。咁我就喺度谂紧咧，其实即系我成日听一啲性治疗师讲就话，好多时啲问题咧都系来自佢哋唔知啊，无即系无知啊对嗰样嘢，系咪？你有冇即系遇过啲咁嘅情况？ 梗係大把啦！嗱，而家就除咗我哋面對面遇上一啲嘅服務對象之外咧，而家係因為疫情啦，係啊，多咗好多咧。其實喺網上面，即係一啲嘅提問去問我哋一啲嘅問題咁樣樣嘅。咁其實好得意嘅喺網上面咧，因為唔使見到樣啦，咁所以啲人咧嗰啲提問就比較大膽啲，同埋直接啲。 例如咧，例如問啲咩？ 例如啊，問得我最多嘅咧，就係通常係男士啦，係啦，咩年紀都有嘅喎。我會問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即係持久啲㗎，即係幫我持久啲嘅咁樣樣。係啦，咁啊，通常佢一問呢句咧，我就會繼續係即係慢慢咁追問落去。我唔會即刻答佢啊。有啲咩方法即刻會做得會更加會強勁啲啊，持久啲啊咁樣樣。我會問多少少咧，其實佢背後問呢條問題嘅原因係啲乜嘢啦？係啦，通常一問落去咧，哇，就會有一男子好得意嘅，甚至乎係好神秘嘅答案就會出嚟嘅。 例如咧，可唔可以講下？ 例如啊，我即時諗起嘅就係、是，例如就係、是可能啊，驚俾女朋友係啦，會睇少啦，係啦，又或者我都遇過有啲情況就係、是、原來佢本身係未有性經驗嘅。系啦，咁可能筹备嚟紧第一次咯嘅时候，咁跟住即系要点样做会让自己有更加好嘅表现咧？咁样，又或者其实佢平时都有好多嘅即系性经验噶啦，系啦，不过咧可能佢好似唔系好满意，唔满意得嚟咧，可能又系同一啲佢听翻嚟一啲嘅说话有啲关系咁样样。 咁其实佢哋话想持久啲系，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唔够持久啦，系咪？ 系。 咁佢哋嘅心目中嘅持久系点样咧？ 哇！佢哋心目 通常人哋一問咧，就講緊係我半個鐘，起碼都一個鐘到啦，咁樣樣先至叫正常咯。 哦，一個鐘都幾耐嘅，其實 即係持久啲。我都聽過啲人講話起碼都三個鐘先至叫持久啦，三個鐘啊，或者我都聽過可能你電影咁講咧，係啦一晚嘅時間係啦，可以咧有即係有性行為嚟六至七次嘅喎，咁樣樣。即刻聽到你嘅笑聲啦 三個鐘應該瞓著咗覺啦， 暈咗添啦， 係咁即係佢哋係會受到啲電影嘅影響啊，係 佢哋帶住呢啲嘅期望嚟嘅，係啦，跟住再問落去就知道原來佢哋收到呢啲嘅資訊咧係嚟自各方各面，係啦，唔同嘅一啲來源咁樣樣。 咁呢啲來源其實又未必即係真係好真實啦，係咪？亦都未必係一啲真係一啲醫學上啊，或者一啲生理上嘅一啲真實嘅狀況啦。咁你遇到啲咁嘅情況，你就要即係好努力解答佢啦，係咪？咁但係你講得啱嘅，其實喺網上面咧咁樣問咧係容易啲嘅，即係因為有時有啲呢啲問題好難面對面去開口問啊。咁所以係啦，即係你有個網上，如果有個網上嘅呢啲咁平台，其實人哋係容易啲問。哇，好有趣啊！我覺得。咁我哋即係聽首歌先，我哋依家翻嚟咧，再繼續問下 Hugo 咧，即係一啲同性治療有關嘅嘢。咁我哋而家聽一首歌係 Michael Jackson 嘅《Ain't No Sunshine》。 You ever want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you shouldn't have? The more you know you shouldn't have it, the more you want it. And then one day, you get it. It's so good to you. But it's just like my girl. When she's around me,I just feel so good, so good. But right now, I just feel cold, so cold, right down to my bones, 'cause ain't no sunshine.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gain. 期感染新型肺炎的个案增加，并且9月初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高峰。报道说，虽然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不容易出现严重病征，但他们可以将病毒传给其他人，包括可能患重症的弱势群体。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939点，升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6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11.4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5，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81美元，卖出1,758.7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偏东风。另一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约在三亚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哇，瑞文执埋咁多嘢搞咩啊？ 世杰啱啦，你快啲过嚟帮我手啦。嗱，呢度有啲旧报纸啦，嗰啲就係胶樽，呢度玻璃樽。嗱，你帮我攞去回收，而我呢就留喺屋企教啲仔点样做一个环保达人。 环保达人呢就唔係咁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环保妈妈张新月，等佢过两招俾你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介绍航空气象服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这个是香港善道会社工 Amy 第一次接触更生人士的感受。 是这个年轻人呢，当时我见他的时候他15岁，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他是90度角地坐，即是说其实我只是见到他侧面而已。到我送了一条手绳给他的时候呢，我帮他戴上，然后呢他哭，他很需要人去陪伴他 和爱 他。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根廷。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Otto 同大家分享佢之前第一次踏足南美洲嘅所见所闻。 而 Otto 最中意嘅国家就系阿根廷啦。 佢分享到过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仲有去到一个小镇行山，同埋遇到友善家庭邀请佢喺嗰度留宿啊！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电影《沙丘寒战》是改编自《 法兰克·赫伯特1965年的英文科幻小说《沙丘》系列的第一部，他获奖无数，一直被推崇为科幻小说之中的神作。《沙丘》系列由15岁的保罗·阿特雷德斯的成长历程为开端，他勾画出一个庞大而且跨越万年时空的史诗故事。赫伯特用一串串复杂的人物关系带出一系列超时代的观念，一直备受小众推崇，但要等到在50几年之后的今日，大众才开始能够明白和接受他浩瀚而贴近现实的世界观。赫伯特可以算得上是现今世代备受注目的永续农业运动文学先驱，比起早期科幻小说，想象未来技术进步会令到理想世界之内所有生态限制变得无关重要。在沙丘之中，被环境灾难摧毁世界的概念部分来自赫伯特早年在塔科马的生活经历。塔科马在1950年代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所以赫伯特建构的世界之内和星球大战、漫威电影宇宙的传统英雄旅程背道而驰，没有令人敬仰的英雄，亦都没有完美的瞬间解决方案。气候变化和其他生态问题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生态科学是文化、社会、政治、宗教和非人类世界交织在一起，有如涟漪效应，环环相扣。在他笔下的佛瑞曼人明白，人类不能够在有限的阿拉基斯星球之上无休止地消耗，为了实现资源平衡，农民、建筑师、经济学家、教师和其他人一起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可以大范围持续地循环使用在地有限的社会资源。沙丘系列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亦都期望可以借此激励住新一代的读者、作家和科学家可以尽早适应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东方宏观哲学的思考方式去看待问题，看待自己的蓝地球。蓝地球，海林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众大家好，我哋又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10月7日星期四晚，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性治疗嘅疑问。咁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认可嘅性治疗师何明希 Hugo。 系。 咁头先咧，我哋即系第一节嘅时候咧，我哋倾到话有啲男士咧就会喺网上问你关于个持久度啊，系嘛？即系你话啊，有啲可能会。想几个钟啊，或者整个晚上，咁其实有冇一个界线，即系有冇一个即系标准咧？点样先至系持久？点样先至系唔合格咧？吓 ，Hugo。 嗱，我哋讲嗰条界线之前咧，喺呢度咧 ，Hugo 好想分享一下一啲嘅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就系、是、啊，点解呢啲嘅朋友仔咧，佢哋会觉得啊，要需要去到半个钟、一个钟，甚至乎三个钟全晚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哋可能喺细个啦，或者年轻嘅时候咧，睇咗好多嘅 AV 啦，或者电视剧啦，系啦，或者电影啦，咁佢哋可能喺电影当中，佢哋吸收咗一啲资讯，系啦，觉得性行为咧。 咧，就係、是、一個需要好長時間去即係完成一件嘅事情嚟嘅，係啦咁樣樣。尤其是睇一啲成人電影啊、AV 嘅時候咧，啊嗰餅帶啊，我仲用 video tape 咁樣，係嗰只 VCD 啊，或者嗰段片可能有成個半鐘，個半鐘裏邊咧係即係不停有啲性愛嘅場面發生緊。咁呢個可能令到佢哋有個錯覺、就是，就係啊，係咪真係？要係個時間咁長，先至係一個完美，又或者係符合到雙方需要嘅一個即係性嘅時間咧。咁其實真係唔係咁樣。好多呢啲嘅AV 啊，係啦，又或者呢啲嘅性愛嘅片段咧，其實好多都係我又唔想講話係即係騙人嘅成分啦。其實佢都係為即係從商業嘅角度出發啫，係佢都想拍嚟係滿足睇嘅人嘅嗰個慾望啊。咁啊，有長啲嘅時間，有多啲唔同嘅姿勢，係啦，有多啲唔同嘅 element 或者場景咧，其實都係佢哋一個賣點嚟嘅。係啦，咁啊，翻轉頭講翻頭先嗰條界線咧，黃醫生講到，其實坊間有好多嘅研究咧，都講過，即係男士喺進入無論進入陰道啦，或者進行肛交嘅時候咧，其實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時間嘅測試咁樣樣。咁咧之前咧睇過咧有一啲可能其實因為每一年咧都有啲唔同嘅啲數字，係啦，係啊， 點解咧？係因為個世界變咗係咪定係？ 我都覺得幾搞笑，即係隔一陣咧就會係有啲新 update 嘅 research 出現嘅。我記得2005年嘅時候咧，仲係講緊咧係33秒至到44分鐘。係啦，即刻大家聽一聽，33秒至44分鐘係講 都好闊喎，呢個 range 係嘛？ 不過當其時嗱，你啱啱呢個2005年嘅 research 咧，係即係講緊咧係佢跨越咗揾咗5個國家嘅人嘅男士啦，係啦，男士咧去做咗個4個星期嘅研究，去收集呢個數字，係啦。咁啊，但係咧又過多幾年啦，係啦，2008年嘅時候咧，又有另一個 research 咧，就係話大概7分鐘至到15分鐘到。係啦，不過嗰陣時咧，佢哋就係揾咗一啲即係美國人同埋加拿大人咧去做呢個嘅研究。 點解突然間由44分鐘減到15分鐘咧？ 係啦，都個落差幾大。係 咯，都幾大啊。 係嘛？跟住咧，其實有啲朋友仔或者有啲研究人員咧，又會其實我哋都會關心女性嘅，或者關心咧喺性嘅過程裏邊咧另一方嘅。係啦，咁對方可能會覺得2分鐘又好似好短得滯，係啦，10分鐘以上又好似太長喎，好辛苦喎。咁一路等嘅時候咧，我終於咧等到2014年咧，其實有一個咧，即係詳細啲啦，係關於華人嘅研究，係啦。我哋一賣個關子先，究竟華人嘅男士進入嘅嗰個嘅即係性嘅行為嘅時候，嗰個嘅時間有幾長咧？咁樣樣係直接可以估，唔好唔使估咁耐。係啦，其實就係40秒至到2分鐘咁上下嘅時間啫。 咁即係唔係好長啫？ 係啊， 即係都去唔到7分鐘喎。2分鐘啫，系咪？2分鐘即系好快过啦， 眨下眼就过咗，播一首歌 即系都未够录一个杯面，其实系咪？ 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啱。咁所以咧，其实头先个过程咧，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攞嚟咧，同呢啲嘅朋友仔解释翻，系啦，点解佢哋会即系有呢啲担心咧，想个时间长啲咧？但系其实原来实际上面系啦，咁一位嘅男士去进行性行为啊，其实佢啱啱讲紧呢啲嘅时间咧，系唔包括前奏，系啦，净系讲紧进入之后嘅时间，其实系好短嘅啫，系啦，几十秒至到2分鐘，其实可能你去到3分鐘咧，已经系 above 咗。呢一個頭先嗰個嘅中位數咁樣樣，係啦。咁當聽到呢啲嘅消息嘅時候咧，有好大部分嘅朋友仔都個心頭大石， 如釋重負， 係啦，冇錯啦。原來自己唔係即係，因為其實好多男士好擔心自己有早泄嘅問題，係啦。10分鐘係咪已經係早泄啦？5分鐘會唔會係啊？咁如果睇翻呢啲數字嘅時候，其實原來佢都係一個即係良好嘅狀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安心好多。 嗯，哇！即系其实随住时间做呢啲研究嘅时间嘅唔同，好大分别咯。我真系觉得，即系嗰个时间系嘛，即系你由好多分钟吓、去到2分钟，真系好大分别啊！ 都系啊，因为可能又加入咗好多即系人嘅自尊感啊，同埋性嘅过程个满意度嘅元素喺当中啦。系啦，我记得咧喺即系几年前啦 呢本DSM 係啊疾病統計與診斷手冊咧、其實咧 喺我台面嘅嘢 係係啦，其實佢好耐之前都有即係定義過早泄係即係嗰個嘅時間係點樣樣，好多年前有定曾經有講過嘅，就係大概一分鐘以內啦，係啦，咁但係隨住時代的變遷啦，啦，伴侶關係啊、溝通的增加的時候咧，我哋都相信咧，其實嗰個嘅時間咧係好睇兩個人之間嗰個需要係點樣樣。 嗯， 係有陣時其實如果大家都想即係或者係對方啦，係啦，喺一個短時間裏邊其實已經得到滿足咧，其實又唔需要好奢求個時間需要好長。 嗯， 系咪先？其实最紧要两个人配合同埋沟通，呢、這个先至系嗰个重点。 嗯，系啦，即系如果双方都觉得冇问题，其实就唔系一个病态咯，系嘛？或者唔系一个唔正常嘅状态。 讲得啱。 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一个好即系好想知嘅问题咧，就系即系阿 Hugo， 你其实你已经好忙噶啦，要做社工吓，又要去即系跳舞啦，又要教跳舞啦，咁其实。即系你点解仲会有时间做呢个性治疗师？即系你有咩兴趣驱使你去做呢件事 啊？哇！我谂我咧，其实同好多小朋友，即系细细个写嗰个作文咧，我的志愿系啦。咁啊，不过我 你小朋友已经知道要做性治疗师。 我谂小朋友就未去到做谂，即系唔认识有呢一个嘅行业啊，系啦，因为当其时咧，即系细细个嘅时候，我谂我同普通嘅小朋友一样啦，都系受到即系妈妈嘅影响啦，或者教导啦，好想我做一个医生嚟嘅，我记得嗰阵时系啦，咁我系去到咧中学嘅时候啦。系啦，咁啊，認識到或者睇到啲電影先至知道咁。 或者我哋依家先再繼續講啦。咁因為天文台咧喺晚上11:20咧就發出咗黃色嘅暴雨警告信號，係啦。咁就喺度就即係提醒下大家嚇，即係出面咧就好大雨，大家要即係小心啦，行人啊或者揸車嘅都要小心，係啦。咁我哋繼續啊 ，Hugo。 好啊。 咁其實即係係咯，點解會咁細個已經知咧？ 我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有一套嘅電影啊，我真係唔係好記得佢嗰套電影叫咩名咧，係啦，咁係講一套係講一個中間有一個嘅男主角啦，佢嘅外父嘅太太，即係佢未來嘅外母啦，係一位性治療師嚟嘅，咁當其時唔知咩嚟嘅，咁我淨係見到咧嗰套電影當中咧，佢咧就教一啲夫婦咧喺個瑜伽波波上面咧就是、有啲體位嘅教育。 嗯， 系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同埋我觉得好型嘅呢件 事。几多岁啊？你嗰阵时？ 中一二到嘅 啫。嗯， 系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啦，同埋好型啦。我谂好似啲小朋友觉得，哇，消防员好型啊，系啦，或者做某啲行业系特别系 charming 嘅咁，嗰个感觉系咁啦。 嗯， 咁所以嗰阵时就有一个小小嘅即系种子就埋下咗嘅。 嗯， 系啦，咁之后一路做啲 research 啦，咁啊知道如果要读书啊，成为性治疗师咧，其实有啲要求嘅，系啦，要系即系做紧一啲助人嘅行业啊，系啦，咁所以我一路行紧条路，系啦，咁就朝向呢个方向去，咁去到几年前就开始就读翻呢个书咁样样。 嗯，哇，咁你都即系好早已经。去認識或者係都知道有啲咁嘅行業喎，我就好遲先知道其實係啊，即係我即係嗰陣時我醫學教育咧，其實都唔係講好多即係課程，唔係太多課程係有關性啊嚇。咁不過咧頭先咧，即係我哋講緊好多男士都關注個持久度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我知道咧，即係我都聽過就係、是、即係啲男士都關注另一個問題喎，係嘛？係 冇錯， 或者 Hugo 你講下 係啦，就係、是、咧。佢哋嘅長度係啦，即係咩叫佢哋咧？佢哋男士都擔心咧，佢哋陰莖嘅長度，係呢、個都係咧。我諗唔單止係網上面，我收到呢啲嘅疑問啦。其實坊間咧好多唔同嘅網絡嘅平台咧都有呢啲即係各式各樣嘅討論喺當中嘅。 嗯， 係啦，我記得咧頭先。我哋入直播室之前咧，就同阿黄医生咧就分享咗一个图片、哦。 哇，嗰、那个图片真系犀利，那个图片。或者你讲下。 系、那个图片咧，其实都出现咗即系几个月噶啦。咁咧系咧之前 喺边度出嚟嘅咧？嗰、那个 平台嗰度咧， 系啦，我哋嗱嗰张图片上面有名噶，讲、我哋讲讲。 哇，有啲字唔讲得噶， 系 啊， okay, 即系有啲都几诶、即系几敏感。 有 round up 下啦，其实讲紧咧系一笔间尺啦，系啦，讲紧咧就系、是、即系量度咧男性阴茎嘅即系长度嘅时候咧，佢哋做有啲嘅命名咁样样嘅，系啦。咁我相信好可能好多嘅听众咧都曾经喺网络咧都见过呢把间尺。系啦，呢把間尺咧都真係嚇，即係害人不淺。 點解咁講？ 點解咁講？死啦，會俾人打添。點解咧？因為上面咧有好多咧，好特別嘅字眼啦，包括咧係形容男性嘅陰莖好細啦，係啦，都有形容男性陰莖好長啊、好粗嘅一啲嘅字眼喺上面嘅。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字眼？ 例如我咪講得嘅。 有啲唔講得嘅喎，你自己小心啲喎。 係啦，例如係大家成日聽到嘅，可能何 B 仔啊，係啦。 何 B 仔真係幾長？ 係咪我講得㗎？我講得。 我呢個我都 OK 嘅。 係啦，嗰筆間尺上面咧顯示咧兩 cm 咧就係何 B 仔嚟嘅，系啦，三 cm 咧就叫做磁菇顶，啊，原来我哋平时成日听到嘅牙签仔咧都系四 cm 嘅，系啦，咁啊，有芝士肠咯，咁啊去到五 cm 啦，我哋唔使全部讲晒，好啦，但系跟住咧去到咧十九 cm 就系巨龙嚟噶啦，系啦，咁我好想阿黄医生一齐留意一下咧，呢把间尺咧上面咧有几个标准嘅，即写住标准咁样样嘅， 系咯。其实个标准系边度咧？ 系啦，嗱，我见到呢笔间尺咧写住咧一个网络平 台。不如我哋即系卖下关子先，系啊，因为即系我哋即系个时间又唔系话好多，咁我哋一阵即系听首歌，一阵翻嚟先讲下，其实即系男士咧个阴茎嗰个即系标准系喺边度啦。咁我哋听一首歌先啦。咁我哋而家就有一首系 Barry White 嘅《Just the Way You Are》。 I never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Only a fool maybe takes things for granted. Just because it's here today, it can be gone tomorrow. And that's one thing that you'll never in your life 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me. If I'll ever change towards you, because baby, I love you.Girl,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change it, trying to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I don't imagine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No love,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Hey there,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Conversation. Don't want to work that hard. No love. I just want someone to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I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do.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my heart. Oh Lord, I could not love you any better. Yeah,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预料现时佩会在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听日开始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较之前预测更加接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初时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有关热带低气压而家离香港西南偏南超过600公里，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受东北季候风及该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下，本港听日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雨，有大浪同埋涌浪。一名48岁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属源头不明的本地初确个案。他居住的沙田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晚上7点被列作受限区域，居民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在听朝早大约6点完成。政府将会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要在听日凌晨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话，任何在上个月15号至今日曾经身处金辉阁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最迟在今个月9号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解释，现在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是因为香港正是处于最好时候，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他作为行政长官，见到势头好，所以乘势而上，主动出击。他认为如果3年前就做，肯定会焦头烂额，又相信区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会构成铁路挤塞问题。有听众反映，很多香港家庭即使是生离死别亦都不能够回乡下探亲。林郑月娥说，完全明白市民对通关的热切期盼，会检视抗疫工作有哪一方面可以加强或者调校。中电表示，早前短暂受电压波动影响，现在电压已经恢复正常。中电表示，电压波动可能会启动设备的保护系统，而引致总制跳闸。如果电力供应仍然未恢复，应该先检查室内总制，或者通知大厦管理处检查大厦总制。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12点，升4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2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4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8.71美元，卖出1758.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强风程度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展。 因为我自己不是读 design 的，我是读 marketing 的，做下做下突然间就咦又画嘢，呢个 perspective 就有啲合中意嘅，因为佢起码话 I want fresh thinking， 佢新鲜感就唔系住喺香港嗰啲人俾你，呢个未试过或者未谂过嘅，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重要嘅嘢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新冠疫情横扫全球接近2年，令所有人都醒觉到疫症嘅可怕，我哋以后嘅生活亦可能会被彻底改变。 有科学家话，疫症永远都唔会离开我哋。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 1年4集《世纪疫情》，会同你剖析当今各种疫症嘅风险。 今集会先睇下死亡率平均达50%嘅伊波拉病毒。 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伊波拉。 星期5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随住女性喺职场嘅位置越嚟越重要，佢哋嘅生活形态、角色同埋待人处事嘅方式咧，都起咗好大嘅变化。过去话嗰啲拥有事业成功嘅女性咧，就叫佢哋做女强人。不过接触过唔少公司或者机构嘅女性领导，其实都系智慧同埋美貌兼备，举止优雅，而且具备咗温柔体贴、果决负责、体谅别人，而且系坚毅不拔嘅美德啊！呢啲女性嘅品格到底可以点样培养呢？曾经担任日本内阁广播室参事官的坂东真理子的著作《女性的品格》就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了。 你想知道怎样面对那些口口声声话哪天一起吃个饭而从不对现的朋友吗？在社交上应该怎样送礼和回礼以至不失体统？写电子邮件那阵需要留意什么礼节？又或者怎样婉拒别人诚意拳拳的邀请？ 点样维持有品格的服装仪容等等，这本书里面都充满着这些实用的生活小贴士。 但是在这个人际关系脆弱的年代，最发人心醒的就是其中一篇叫做《珍惜长远的人际关系》。 在极短的时间内，八面玲珑交上新朋友之后，随即弃老朋友如跛骰的人，我对其人的品格却有疑问之处，将原本与自己的某一段历史紧密相连的人一刀两断，形同是割舍了自己的过去。若能细水长流，涓涓不息地交往下去，朋友就像书架上的好书一样，一册一册地持续增加。 他鼓励读者要找适当的机会致赠适切的礼物给曾经亲密相处的老朋友，来到守护这份长久的友谊。知书懂礼，重情重义，是板董真理子的品性，亦都是他写作的特色。这本书点子女人啱睇，一位男性作者在推荐序里面更加说，在这本书可以学到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品格态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女性的品格：从仪容装扮到人生观》，作者板东真理子，由天下杂志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再回来我们今天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10月7号晚星期四。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性治疗的疑问。在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同埋有我们的嘉宾何明熙 Hugo。咁我哋开始之前呢，我哋都提醒下各位听众啦，咁天文台呢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係仍然生效嘅，咁请大家去注意一下一啲路面嘅情况。咁呢就头先啊 ,Hugo 啊，你讲起嗰把尺啊，係咪即係好多男士呢都好关注啊，即係大家嗰、那个即係阴茎嗰个长度啊。咁、其实係咪嗰把尺上面有啲所谓嘅标准呢？ 唉，哇！先聽到咧，阿黃醫生你講到呢、這個，而家已經係最第三節啦，已經即係覺得非常之唔夠時間，好似仲有 係咪心跳緊啊？ 係啊，心跳緊。誒點解我哋會攞呢把尺出嚟講呢？因為原來呢把尺都講緊咧，原來有好多網絡嘅標準都放咗落去。佢咧，我見到把尺上面寫住咧18cm 咧，就係一個咧一個網絡平台嘅標準嚟嘅。十八cm 啊！ 係啦，想象下先，18cm 係有幾長咧？係啦，即係平時我哋。读书的时候那把透明那把间尺就差不多 20cm 到啦。是啦。 那把间尺都不短的其实。 是啊是啊，没错。 可以间到成本簿。 没错。所以都即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即是参考数字来的。是啦 ,18cm 原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我会觉得是一个很 ideal, 很理想的状态啦。而且都有些研究呢话给我们听，即是都真的，很多男士呢都期望啦，或者都觉得六寸啦，即大概 15cm 松一点呢，是一个即理想，或者是他觉得是大部分的男士都是这样。但是其实原来不是这样的。不过讲之前呢，我们开股之前呢又想爆一个笑点俾大家听下先，系啦。其实呢啲嘅即系阴茎嘅长度啊 size 咧，其实大家好容易可以上网揾到，系啦。我都久唔时咧就会上网 search 下呢啲字眼。 嗯，会唔会随住时间而唔同啊？或者系嘛？ 久唔时就会唔同噶啦，好得意嘅。系啦，咁所以今日 search 到嘅长度，可能同听日 search 到嘅咧有几毫米嘅分别咁样样，系啦。咁不过咧，其实都有个即系差唔多即系约摸嘅数字嘅。约摸数字话俾我哋听咧，一般嘅男士未勃起的时候大概就 8.8cm 到啦，系啦，咁啊勃起咗嘅时候大概咧就系 12.9cm， 系啦，5.1寸到啦，系啦。不过呢个咧系好 general， 即系全球咁睇嘅。但系翻嚟，我哋而家身处嘅 香港，係啦，香港人，香港嘅男士咧，大概其實都係四點幾寸嘅，四點頭，四點幾頭添嘅。所以如果人哋問我咧，我都係約莫咧答佢哋，我大概十 cm 鬆啲度啦。 嗯， 系啦，因为头先讲到系随住时间啦，佢啲 research 咧就会即系久唔时会少少转变咁样样，系啦，但系上落又唔会太多，系啦，咁若我知道大概十 cm 到就 OK 噶啦，咁上下啦，咁同头先讲到哇十八 cm 都真系争得几远， 系咯，好远啊， 系啊， 争成十 cm 差唔多， 系啊，不过我嗱我继续追问佢哋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好坦白话俾我听嘅，即系啊，点解想有一个即系比较长啲嘅阴茎咧？可能一嚟可能长度同埋嗰个嘅粗度咧，都觉得反映紧一个男性嘅嗰、那个即系雄伟嘅感觉嘅。 喂，其实好多时候我听嗰啲即系嚟求诊嗰啲睇性治疗嗰啲人讲咧，即系佢哋都系好似讲长度，好少讲粗度嘅。 嗯， 系咪啊 ，Hugo， 你嘅经验咧， 都系噶，都系噶。系啦，咁啊，甚至乎有时佢哋除咗讲长度、粗度之外，佢都会讲个硬度噶嘛。 嗯， 系啦，呢几个都系佢哋即系好关心嘅地方嚟嘅。不过我哋、不过我哋时间唔够啦，系啦，涉猎唔到咁多嘢啦，咁样系啦。不过翻翻转头先讲翻头先嗰个长度咧，其实咧都即系嗰啲嘅啊。求助者或者提問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都心底裏邊都有諗緊咧，啊能唔能夠滿足到咧佢嘅伴侶？ 嗯， 係啦，咁佢哋即係可能又係聽翻嚟啦，係啦，或者睇 A V 知道啦，啊可能女性有一個 G 點嘅喎，係啦，我一定要觸碰到佢嘅 G 點咧，先滿足到我嘅女伴。又或者調翻轉呢位男士咧，佢係一位男同性戀者嚟嘅，又或者其實而家好多咧異性戀嘅男士咧，其實佢哋都會進行肛交，係啦，佢哋可能揾佢哋嘅女伴，揾啲嘅玩具啊，去進行肛交。咁、其實如果講緊呢一個陰道交揾 G 點，同埋即係肛交揾到嗰個前列腺嘅位置咧，其實即係度起上嚟，其實就唔需要真係咁長喎陰莖。 嗯，不如你講下咩 G 點啊？ 嗱 ，G 點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女性喺即係陰道裏邊嘅一個位置啦，係啦。其實咧，唔一定個個女士都有呢個 G 點，係啦。咁其實係一個藥膜嘅一個空間啦，係啦。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器官嚟嘅，係啦。咁咧即係相傳啦，就係大概3-4 cm 咁上下深入嘅位置度啦，係啦。如果你用手指度咧，大概即係手指嘅一節半咁上下嘅位置咧，就可以觸碰到女士嘅 G 點。 咁都唔使18 cm 啊？系啦，唔需要啊，根本唔需要啊，系啦。咁而调翻转，男士嘅前列腺，假设佢进行肛交啦，系啦，男士嘅前列腺其实都系只不过喺7 cm 至到10 cm 喺肛门里边嘅位置就已经即系到达到噶啦。 嗯， 而且个前列腺咧本身有可能有3-4 cm 咁阔。系啦，即系好似一个合图咁一个波波仔咁样样，咁计埋条数咧，其实可能即系孖车边，你其实5 cm、6 cm， 其实你已经触碰到咧，即系个前列腺嘅位置。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嗰个关注点系讲紧能唔能够触碰到对方一个好敏感嘅位置，令到对方达到一个性满足嘅状态咧，其实未必喺个长度嗰度咧系可以即系好帮得到手。 嗯，即系其实咧，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长度，或者头先嗰把即系所谓俗称嘅咩牙签仔间尺系嘛？咁其实即系都系唔需要我哋咁担心嘅，系咪？因为我谂好多人睇到呢把尺咧，睇到哇，乜个标准咁高嘅咁样，系嘛？即系可能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唔知道嘅时候，佢哋会好多焦虑啊。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都攞咗一个唔合宜嘅尺啦，系啦、去度落自己嘅伴侣度，或者度落去一啲即系你即将成为你嘅性伴侣人度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咧为对方咧带嚟一啲压力。系啦，就算系即系可能我自己啦，系啦，收到呢啲嘅信息，知道嗰个所谓嘅尺寸之后咧，自己会比较嘅情况底下咧，都会为自己咧即系造成一啲无形嘅压力啊，甚至乎即系衍生一啲焦虑发生嘅。 嗯，喂，咁除咗头先你讲嗰啲 G 点啊、P 点咧，咁其实即系女性咧。即係如果揾你嗰啲女性，佢哋最多問你嘅問題，或者佢哋最關注嘅問題係咩咧？ 啊，又好得意嘅喎，女性咧反而就我如果喺我接觸到嘅女性嘅服務對象嗰度咧，問得我比較多嘅咧就係咧啊我點樣可以咧引起我嘅伴侶嘅性慾啊咁樣樣， 嗯， 啊反而係咁樣樣，即係可能我哋坊間即係一般人都會覺得，可能男士嘅性慾係強啲嘅， 嗯， 係啦，女士嘅性慾係冇咁犀利嘅，係啦，咁 點解佢哋要問呢條問題咧？ 因為佢哋真係喺現實生活當中咧，佢嘅伴侶可能同佢哋嗰個性嘅即係要求啦，係啦，或者嗰、那個講緊要求講緊嗰個次數啊。系啦，或者个需要啊，有啲唔同， 嗯， 系啦，咁啊，听落似乎系可能对方啦要求，即系或者个性嘅需要冇佢咁大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嘅即系担心或者疑问，我点样可以即系即系做出多啲嘅诱惑嘅行为咧，去令到对方同我多啲亲密嘅行动咧，亲密嘅行为咧，咁样样，佢哋会有呢啲嘅担心咯。 嗯，咁你点样答佢哋啊？即系作呢个都系性治疗师嘅范畴啦，系嘛？ 系啊系啊， 你点样帮佢哋咧？ 咁通常都会同佢哋一齐咧去探索一下， 即系一齐就见埋个伴侣系咪？ 见到就最好啦，系、啦，可以知道埋其实嗰、那个即系对方究竟谂紧啲乜嘢。系啦，咁啊，但系如果净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都迫于无奈，净系可以见得到只系其中一方， 嗯， 因为又唔知道对方究竟佢个 readiness 系点啦，愿唔愿意嚟见啦，系啦，咁啊，如果净系得女方一方嘅时候咧，可能我就会分享一啲嘅小技巧俾佢啦，系啦，点样可以营造到即系一啲嘅气氛啦，系啦，又或者同佢回顾翻佢以前同佢嘅性伴侣一啲即系亲密行为嘅发展，有冇啲好特别嘅地方，系啦，咁啊，教佢一啲嘅方法，例如佢头先讲到，如果揾到一啲特别嘅地方，系啦，一啲刺激到对方性欲嘅小点子，咁可以喺嗰啲嘅地方或者嗰啲嘅即系行为当中又再试下啦。系啦，希望佢哋可以喺当中揾到一啲属于佢哋自己嘅有趣嘅地方。系因为其实每一对伴侣都会有啲唔同，系可能有啲伴侣系中意即系去一啲刺激嘅空间嘅，系啦，例如啊， 例如咧 喺床上面咧就觉得有啲闷啊咁样样，中意去洗手间喺浴缸上面或者系 sofa。系啦，咁如果嗰、那个嚟求助嘅嗰个女士啦，系啦，佢又唔介意，其实佢个大前提系想同佢嘅伴侣有更亲密嘅行为啊嘛， 嗯， 系啦，咁啊开放咗佢呢啲嘅视野同埋一啲嘅体验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营造更加多佢同佢伴侣之间独特嘅时光嘅，系啦，呢个只不过其中一个小点子，即系空间上面啦，系啦，可能有啲技巧啊。體位啊，甚至乎咧係即係有陣時都經常出現嘅就係、是、啊，會唔會可能兩個人相處耐咗嗰個嘅裝扮啊、儀容啊，係啦，嗰度又可以花啲一啲嘅點子啊，係啦，就甚或乎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一啲性慾嘅問題咧，我哋即係性治療師經常都遇到嘅就係、是、可能大家嗰個嘅工作壓力好大。系啦，可能佢嘅伴侣啦，系啦啊，可能呢段日子系面对好大嘅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会唔会安排一啲小旅行啊，去一下一啲郊外嘅地方去 relax 下，其实可能会收到一啲即系意想不到嘅效果咁样，都唔出奇。 嗯，同埋咧，即系我哋都有时我见到有啲即系嚟求诊嘅人啦，咁佢哋可能都年纪比较大啲。咁佢哋就可能男仔男方佢都想有呢啲咁嘅性行为，但係就佢就觉得啊都年纪咁大啦，咁就唔好諗啦呢啲嘢咁样。咁但係就长远嚟讲呢，佢哋有时都会即係将呢个需要摆咗个心里面囉，就成日都唔开心咁样，但又唔敢向对方去提出咁样。咁所以就成日都唔开心。咁因为佢觉得啊，女方如果去进行即係对方要进行呢样嘢嘅时候，可能又即係已经因为年纪大啦冇晒兴趣。咁其实你有冇遇过呢啲呢？即係可能年纪大，咁大家都可能对个性方面啊，佢哋都会觉得啊年纪大系咪真係冇需要啊咁样呢？ 需要就一定有嘅，都其实都遇到好多嘅。不过嗱，而家嗰个世代发展就即系科技发展得 咁昌明嘅時候，即係遇上呢啲問題咧，面對面講，其實佢哋有時係覺得好尷尬嘅。 嗯， 係啦，咁我都鼓勵佢哋，如果佢哋真係覺得好尷尬，咁咪可以試下用一啲短信啦，去話俾對方聽你嘅心意係點樣樣啦。咁、當然，如果佢哋兩個人啦，可以一齊嚟，即係我哋嘅即係面談嘅空間，係啦，大家可以坦誠咁樣樣表達自己一啲嘅諗法、自己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果效咧就會嚟得更加真切嘅，系啦。不过系一啲即系未能够咁完美嘅即系组合，系啦，或者系一啲嘅时机嘅时候咧，透过网上面嘅沟通平台，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话俾对方听你想点啊，你会点样约佢啊，你期望系点样样啊，系啦。咁透过文字去讲，可能有啲尴尬位置又可以减低。 嗯，我知道你做一个即系性治疗师啦，即系除咗讲翻一啲平时嘅性行為啊，上面嘅一啲困難啊，或者係即係可能一啲疑問啊嘅時候，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咧，都會有時有啲特別嘅個案，譬如係一啲叫異常性興趣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我諗我知道 Hugo 做好多 LGBT 嗰啲個案啦，係嘛 LGBTI 啦，係嘛，或者你即係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可以即係講下俾我哋聽啊？ 哇，太多啦！即系喺啱啱头先阿黄医生你讲到异常性兴趣嘅情况咧，其实即系呢个系咩嚟嘅咧？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课题，系啦，即系讲紧一啲即系同我哋一般人系啦，对即系对住对方嘅性嘅器官啦，系啦以外嘅地方，原来都可以产生性欲，甚至乎对一啲嘅物件啦，系啦啲特别嘅行为咧，产生性欲嘅时候咧，我哋。即係統稱佢叫做一個異常嘅性興趣啦，係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其實係有呢啲嘅異常性興趣嘅時候，其實佢同唔到人講，分享唔到，係啦，亦都揾唔到啲人咧同佢 share 到即係呢啲嘅興趣點樣可以即係透過一嗰啲合法嘅途徑啦，係或者一啲嘅舒服嘅方法咧，去幫自己去宣泄啊，或者達到滿足。咁好多時候咧，就因為呢啲嘅抑壓咧，就會嚟揾我哋。 嗯， 系啦，即系最困难嘅就系讲紧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啲嘅我用翻大家听过嘅字眼啦，一啲暴露啊，系啦，啲暴露癖啊，咁佢哋好希望咧系一啲即系公开场合，将自己嘅身体裸露而达到性满足。 哇，我哋真系今日时间好少啊，系啊，即系我谂我哋要揾一次咧，即系讲下啲异常性兴趣或者一啲其他嘅即系事情啦吓，了解多啲一啲性方面呢个世界究竟系点样。咁咧就我哋预告下听日嘅节目啊，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有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艺评的艺术，咁我哋有梁经国啦、黄仲远、周志恩同埋陈广龙嘅，咁最后咧就即系好多谢性治疗师啦，何铭希 Hugo 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我谂呢个题目即系我哋讲极都讲唔完啦，咁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同你倾呢个题目。咁我哋最后咧就会听一首歌啦，咁而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有张惠基嘅《那些年》，咁我哋呢首歌系 Leonard Cohen 嘅《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再见， 再见。 Through the panic till I'm gathered safely in. Lift me like an olive branch and be my homeward d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See your beauty when the witnesses are gone. Let me feel the moving like they do in Babylon. Show me slowly what I only know the limits of. Oh, dance me to the end.